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五十三章，大家都知道豆腐呢条友讲嘢有时真系无厘头嘅。张顾文问激到气都咳埋，佢苦笑咁讲： 哎呀，读呢啲时候啦，仲讲埋晒啲咁样嘅冇用嘢。呢啲蛇群的确又真系奇怪嘅，居然将我哋追到嚟呢度，莫非你真系得罪咗蛇王？ 我细个嘅时候都成日听人哋讲，如果嗰个头上边有个冠嘅咧，就系、是、蛇王嚟嘅。往往系好几个山头先会有一条蛇王。如果修炼到咗极致，系可以变成蛟龙。咁蛇王亦都属于系精噶啦，生性就系有阴必报，有仇必还。我当时为咗救豆腐，将个蛇王啊狠狠咁掟鬼咗落去，掟到佢啊周地打滚。呢一个仇，我谂佢都唔会咁容易善罢甘休嘅。于是我就同顾文文讲：睇样你似乎对啲蛇都有了解，知道龙舌草能够医蛇毒。咁你知唔知道有啲乜嘢嘢能够驱蛇嘅呢？顾文文啊，拧咗下头，轻轻咁叹咗口气，修长嘅眉毛啊，稍微戚咗一戚。佢讲 驱蛇，咁啊，当然系用硫磺啦。但系呢个荒山野岭点会有硫磺噶？ 阿豆腐一听，瞬间就好似一副万念俱灰咁嘅样。佢讲：哎呀，真系流年不利啊！睇嚟我豆博子今日就要命丧于此地啦！唉，咁样死啊，死得太冤屈啦！唔得唔得，我唔甘心，就算死啊，都要拉几个垫背脊嘅。老陈，你讲系咪啊？我向来啊一个唔怕事嘅人，佢嘅话引起咗我共鸣。就算系自选一千，都要拉上800个嚟垫背脊。于是我问佢：咁你而家打算点办呢？有咩谂法呢？阿豆腐啊讲：蛇啊怕火嘅，佢准备用火攻烧死几条算几条。我嘅身体而家咧就已经恢复咗一啲知觉啦。当即我就脚震震咁同阿豆腐一齐喺个庙里边揾啲点火嘅嘢。顾文文就唔赞成我哋咁冲动嘅，佢即刻又讲： 你哋啲咁样算咩办法啫？万一如果山火烧起上嚟点办啊？而且 我打断佢，我讲：到咩时候啊？仲顾得山火？你觉悟系咪真系太高啊？我宁愿放一把山火啊，亦都唔会好而家咁兜兜踎踎咁死喺呢度嘅。顾文文睇嚟讲唔喐我哋两个，急到就喺度抌脚。顾文文呢个人啊，咩都好，不过有时正义感真系太过强啦，喺某些方面又真系太死板啦。你阿爷，你而家你睇下，我都就快命丧黄泉啦，佢居然仲有心情关心啲咩自然环境？讲完，我同阿豆腐都唔理佢，开始揾嘢嚟点火。先前就一味挂住逃走，就冇理到周围嘅环境。而家我哋将手电筒系咁转一圈一射，向嘅庙嘅正前方一睇，突然之间睇见一嚿黑掹掹好大嘅蛇头，擘大个嘴，正正对住我哋嘅后尾枕。我本来就已经中咗蛇毒嘅，未恢复噶啦，突然间见到件咁嘅嘢，两只脚啊吓到一软，一个啰柚啊蹬喺个地上边。反而而家睇下豆腐，佢竟然系直不甩咁企喺度，一啲都唔惊。我好惊讶咁讲：小豆，你终于真系有出息啊！今次。 我系喐唔到啊！ 豆腐啊，甩甩咳咳咁读咗几个字，嗰只眼睛啊盯住蛇头只眼睛，已经瞪到好似金鱼咁啊！睇嚟呢条友仔原来系吓到唔识喐。呢个时候我都觉得有啲唔多妥，因为呢条大蛇虽然擘大个嘴，但系喐都唔喐，而且身上边仲好似搭咗好多嘢咁，睇嚟可能系个死物。在这个破庙入边，点解会做一条咁大嘅巨型死蛇呢？顾文文亦都吓咗一跳，好耐先平复落嚟，盯住前边黑色，佢又讲： 唔系生嘅，佢身上好似仲有嘢，系咩嚟嘅呢？ 豆腐天生啊，怕啲蛇虫鼠蚁嘅。即使明知道呢度系一个死物，但系咁大嘅一条蛇，都俾佢吓到鼻落个窿都冇肉噶啦，梗系又唔敢向前啦。我就真系有啲恨铁不成钢啦，拖住沉重嘅脚步就行上去睇一睇，果然呢一条系一条巨大嘅死蛇。佢嘅身啱啱就系喺土台之搭成嘅供台上边，身下边呢就用石棍一类咁嘅嘢撑住，咁样先保持咗佢抬头擘嘴咁嘅姿势。呢条蛇身嘅肌肉呢就早已经萎缩晒啦，剩下啲蛇皮啊包住啲枯骨，同埋呢一个咁嘅巨大嘅蛇头形成咗好古怪嘅对比，睇起上嚟特别得人惊。而顾文文所讲嘅蛇身上边嘅嘢，确实系搭住一层一层嘅布，我只系扯咗一块布头落嚟，就飞起咗好多嘅灰尘，搞到我眼睛都擘唔大。顾文文啊疑惑咁讲：点解系布呢？豆腐喺呢个时候都回过气嚟，推测住咁讲：唔通呢条蛇怕冻，要人哋同佢冚被？我啊泼住啲灰尘，俾阿豆腐呢个神一样嘅推测搞到哭笑不得。我话闹：被条毛咩被？呢个系挂孔。讲完，我啊拨开蛇身上边嘅一截布，揈低啲灰尘。只见布匹呢早就已经褪咗颜色噶啦，但系隐隐约约就可以睇见有一啲红色。喺民间，逢年过节就会有同啲神像挂红咁嘅风俗嘅，即系话扯啲红布挂喺个神像金身上边，咁就有恭请神灵嘅意思。挂红系有一定嘅规格尺寸嘅，咁当然系按照神像嘅大小又有唔同。而我眼前嘅呢啲咁嘅布巾，都系叠叠埋整整齐齐，六次重合咁搭喺个蛇身上边，好明显就系神明嘅挂红啦。不过呢啲嘢点解会出现喺一条大蛇嘅身上边呢？唔通呢度系有人将呢条蛇当为神灵？谂到呢度，我不禁咁抬咗个头向上睇一睇，希望可以睇到一啲供神嘅牌匾之类咁嘅嘢。果不出其然，就系喺个蛇头嘅上边有一块甩咗漆嘅木匾，上边仲挂住蜘蛛网，隐隐约约可以见到龙神庙三个字。顾文文听我一讲，亦都明白其中嘅道理啦。佢睇到匾上边嘅三个字嘅时候，即时啊露出咗恍然大悟咁嘅神情。佢讲：哦，原来龙神庙就系指呢度。睇佢样，佢好似知道呢个庙嘅同埋大蛇嘅来历喎。唔等我问，佢就开口解释啦。嚟到凤头村之前，顾文文事先亦都查睇过一啲凤头村嘅资料，就知道其中一啲关于龙神庙嘅传说。相传喺明朝嘅中期，曾经有一队嘅士兵喺山里边开山挖石，据说系为咗寻找金脉。喺挖掘嘅过程当中，竟然挖出咗一条龙蛇。咩叫龙蛇呢？蛇喺民间又称为小龙，据说修行千年就能够化成神龙㗎喇。蛇修行到一定嘅时候就会长出龙角，咁长出龙角之前，头顶嘅两边就会凸起好似一个龙角咁嘅大包，呢一个就係即将化成龙嘅龙蛇啦。呢一种龙蛇嘅来历啊，被视为非常吉祥嘅象征嚟嘅。民间亦都有好多关于偶遇龙蛇嘅传说。据说如果你万一遇见咗龙蛇，就会行好运，飞黄腾达㗎喇。咁呢一队嘅士兵据说奉命就喺个山里面搵金脉啦，相当于而家嘅地质兵咁嘅。咁喺挖掘嘅过程当中，偶然就挖出咗一条龙蛇。呢条龙蛇当时正喺度脱皮，喐都唔喐， 但系佢长出嘅两只角嘅颜色又好靓，壮若明霞。而带头嘅士兵长一见到龙蛇冇反抗嘅力量，即时就起咗贪念啦。因为据说如果修行千年嘅精怪，佢身体入边一定有仙丹。如果凡人食咗，除咗可以延年益寿之外，仲可能拥有神力，亦都系而家我哋所讲嘅特异功能一类咁嘅嘢。这个士兵贪念一起，即刻嗌人哋将条龙蛇扎起上嚟，准备啊汤肚攞丹咯。但系佢又惊条龙蛇苏醒，于是就决定速战速决，先汤咗个肚，跟住果然一汤开个肚，得到咗一枚龙蛇丹。这个士兵长一睇啊，非常高兴啊，即刻就食咗佢。佢啊心谂自己从此以后就天赋神异，一定就好似《封神演义》里边嗰个杨戬啊、哪吒之流咁样受到重用噶啦。点知道当佢吞落咗龙蛇丹之后，身上竟然长出咗蛇鳞，两只脚喺一夜之间亦都变成咗蛇尾。成为咗一个人身蛇尾嘅怪物，佢啊俾吓到，即时啊精神失常，捐咗入深山就不知所踪啦。之后成日都听见有人讲喺个林里边会见到有人身蛇尾嘅怪物穿行，个嘴啊大到好似鳄鱼咁，发啲声音就好似人咁嘅，性格凶残，要食人嘅。而嗰个晚上，所有嘅士兵都发咗同一个梦。梦见嗰条大蛇劏开咗个肚，好似入边有一个水眼，呢一个水眼将所有嘅人都卷晒入个肚入边，然之后个肚皮自己合返上。梦里边仲有一个人嘶嘶咁同佢哋讲：我要你哋偿命。第二日，其余嘅士兵一觉瞓醒，瞬间吓到傻咗啦。嗰条明明被劏开咗肚嘅龙蛇，个肚皮竟然系完好无损。呢一下，所有嘅人都俾吓到，自己姓乜都唔知啊！即刻嘅百百里加急报告上司啦。上头对呢啲嘢一啲都唔信，况且佢谂，就算真系有呢啲事啊，龙蛇都唔会揾到自己报仇啦。要杀嘅就系杀嗰班士兵嘅啫。于是上头就唔理，而且将送信嘅人狂炳一餐添。啲士兵就冇办法啦，只能够自己修建一间龙神庙，将呢个龙蛇就抬为极品，并且命令旁边啲村民上香供奉。一开始村民被逼嘅，但系点知道龙蛇庙好灵验噶，渐渐香火就旺盛。至于后来点解又会衰败，咁就不得而知啦。豆腐听完之后都不由得咁讲：啊，呢条龙蛇系咪真系咁犀利啊？喺个地方会唔会真系有嗰个咁嘅人身蛇尾嘅嘢呢？而且照咁讲嚟，喺外边嘅嗰一条红冠蛇王，哎呀，毒皮都唔算啦，见到呢条龙蛇，咁啊，真系仲要叫佢祖宗阿爷。